正是，今儿起三天单双号，各位听我这儿唠一唠，临时措施通知倒是标本兼治，更重要啊！不多说了啊，大伙儿呢受累哈，支持支持咱们这个单双号，这也是必要的，是吧？有那个朋友他心细，注意到一个事儿，什么呢？为什么上次那个指数都啊砰一下子都爆了表了，他愣是没红色预警，而这次200就预警了，这是怎么码事儿啊？那说什么意思没听明白，您听我说啊，他的意思就说啊，月初的时候北京刚刚经历过一次重度雾霾，有些个地方空气污染爆表，空气质量指数简称叫 AQI 突破500了。那么当时您还记得北京只是启动了橙色预警是吧？那么7号就是昨儿个是吧，看那个 AQI 是200来多，他怎么就启动了更为严格的红色预警呢？就此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主任张大伟，张主任给解释了，说咱北京啊，今年3月刚刚修订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，对这个应急这个预警等级的启动的条件做了改动，上一版的基础之上去除了污染的程度，只考虑持续时间。那么按照这个预案呢，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3天72个小时以上，这才发布红色预警。那么上次重污染过程没达到这个条件是吧，所以这回呢北京市应急办就说了，预测重污染持续时间可能达到3天以上，因此上按照预案的规定启动了红色预警，所以说这是必要的呀。啊，当然咱们话说回来，这虽属必要，但也仅是那权宜之计，治理大气污染必须怎么说标本兼治，不能只靠风局长啊。正是党的宗旨接地气，为谁服务他得牢记，只想当官不出力，气得我只想放星系。嗨，找辙呢是吗？就开个玩笑是吧，你也注意到了这城的精细明显少了，为了让更多的听众来照顾咱们买卖嘛，听众嘛，你看看啊，扣银都变了嘛，你看是吧，外地听众也可以听嘛，你看是吧，什么买卖读报啊，不是那位说那个为谁服务这事儿他还用说吗？为谁啊，那么明摆着为民呢，为人民呢，难不成有人记性不好给忘了啊？你这样人他少是吧，而且越来越少啊，但是也不能说没有，一会儿咱慢慢说啊。正是赶上风局歇年假啊，雾霾再次到俺家，有关各方给说法是你说你的他说他，什么意思？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就说啊，提了个问题儿，说关于这个雾霾的成因怎么形成的，什么是主要的来源啊，就这个事情各部门的说法，他为什么互相打架呢？打架就加了引号的，就相互之间矛盾吧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给您提个问题，说知不知道时下这个雾霾怎么形成怎么造成的，什么是导致雾霾的成因？你说这还不好说吗？是吗？尾气儿啊，啊不对，供暖啊，哎呀不对，天气，哎呀不对啊，你看看炒菜，嗨，捣乱是吗？真有这么说的。笼罩华北的大范围重度雾霾刚走，预测新一轮雾霾又将来袭。这是昨天啊，新华社说的。关于这个雾霾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有关方面和专家竟莫衷一是，缺乏权威科学的说法， 是吧？人家新华社说呢，你要这样的话，加重了公众的疑虑，也损害了相关方面的公信呐。这话怎么讲呢？简短截说，就以北京等地近期的重度雾霾为例，环保部门专家说了，和这个采暖燃煤的排放啊，排放那个二氧化硫啊，和这些个污染物是密切相关的。但是呢，住建部门有关人员说了，主要原因是汽车尾气不是供暖。气象专家说了，主要是外来的输送。那么咱北京环保局头前刚发布那个报告不是说了吗，雾霾的成因当中北京本地产生的约占七成，你这不是互相打架吗？说这个问题可不是一半天，由来已久，以公众所关注的机动车和雾霾的关系来说吧，中科院有一位张老师头些年说了，汽车尾气对北京 PM2.5 的贡献不足 4%， 但是北京相关部门则认为机动车排放燃煤和工业生产位列前三。还有人说呢，厨房做饭呐，这玩意儿它也是导致雾霾呀，是吧？呛锅呛的，嗨，引起争论了吗？您别看这不是一码事儿啊，但是要我来说，这是跟那个证明我妈是我妈是一个道理。什么意思？政出多门，谁跟谁都不挨着，部门之间没有衔接，是吧？你这个条块分割，它雾霾它是一个整体呀。治理大气污染，咱不得形成合力吗？你这才能够旗开得胜啊，奏开还朝啊。 廉颇多年三四川，两年大东黄东啊，人多少帮子列国成千城，两边呼呼 所以说嘛，身为人民的公务员，是吧？为人民服务，他得真抓实干呢，不能玩虚的呀。口号喊得漂亮，胸脯啪啪拍的山响，那管用吗？这说谁呢？你看看，只想当官不出力的那个嘛，200多呢啊！你看新华社、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视点吗？就说啊，真是各地啊。查办了一些个逍遥官，所谓逍遥官就是只想当官他不出力。举个例子说，有那么块地啊，相当于100多个西湖，哎呦，那不老少啊。是啊，这个土地愣被闲置的，你是既不耕也不种，你干点别的他也不言语，也不合计这个事儿，是吧？那两个地级市啊，就有20000多套棚改新开工的任务，虚报凑数的。什么叫棚改啊？棚户区改造，帮助那个最困难的群众的改造项目，他弄出20000多套虚报的来啊，数百亿元财政资金趴在账上睡大觉，没人想着不行咱们啊拿出来弄点惠民工程五的吧，没有。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24个省区市的249人因为懒政惰政被问责，懒政惰政问题触目惊心呐，是吧？那位问这路人他都什么表现呢？哎呦，您知道吗？嘿呦，他的心态呢，他是这样的： 战战兢兢去走，黄粱可表说，姜子牙钓鱼为啥？ 听见了吧？他什么都他都要学啊啊！这个陈要学，那个陈要学啊，什么都学了，就是不学好啊！嘿嘿。 闲着的感觉是真好啊，那是一个月就一只鸟，您听见了吗？哎，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精简机构，简什么部门啊？就简这个，哪儿的事儿啊？云南昆明官渡区，说是最近啊，先后问责了25名干部，调整减少了多个部门的编制，为什么啊？讲话有那干部啊，一下午了，干嘛了？忙活什么了啊？我查看了一条部门发的微信，哎，这就几秒钟的事儿啊！我这一下午就琢磨这个事儿啊！哎呀，你这玩意真是。还有那单位啊，问他一个月干嘛了啊？一个月我们就救了一只鸟。哎呦呵，这就是整治重点啊！他不也是懒政怠政吗？这样的部门他必须给精简喽，那不就小偷公司吗？瞎说！你看我说的是相声，我说错了吗？ 人浮于事，打头好几年呢，说要精简，越精简人越多， 是 没办法，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，上级派来的，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。 是啊，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，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，外行领导内行，下指挥没得不出事。 没错， 你说这人不行吧，人家上头说行； 是 说这人行啊，上头说不行，你这气还生不得。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，太说明问题了。 什么对联？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。 下联 说不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，文笔不服不行。 接茬呢，来讲几个不需要放精细的小故事啊，哈哈，体验系列，闪亮登场。首先是体验挨骂，哎，有这么欠的吗？哎呀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个挨骂的感觉呀，嘿，词儿好嘞。什么呀这是？这什么人性？嗨，皆因为这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啊，说是这个，咱不说哪哈吧，反正外地啊，有一位记者同志。说老说这城管啊，他执法有一定难度，是吧？当然城管是得文明执法，不能够粗暴嘛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那个无照摊商好像也确实不老好管的。到什么份上呢？人家跟他说呀，感觉不是那么真着。记者说，我来吧，我穿上官衣吧，哈哈，扮演一天城管啊。有一个女商贩占道经营，他过去说，不行啊，你跟这儿哪上？吼、哦！女商贩的一张嘴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对着这城管啊，就包括这记者和城管吧，愣是骂了10多分钟。嘿，真是够了！哎呀，女商贩容易吗？人家家伙一边做着买卖，一边还得用污言秽语维护这个啊社会的秩序，还好吗？哎呀，这耽误生意呀，什么呀？把这位记者给骂的，这记者还是个女的。哎呀，我天，我受不了了。城管队员还安慰他，没事，不叫事儿。怎么不叫事儿？哎，这个人的态度还是和蔼的，好吗？啊，体验报警，哎，这有体验的吗？啊，据说感觉不错，好吗？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，东北那嘎的，不说哪哈了啊，有一姓张的，这小子是上班去。他那班啊，反正是有点困难，凌晨的班啊，他觉得，哎呀，你看这玩意儿，凌晨那玩意儿天没亮呢，打不着车怎么办呢？我报警吧。哎，报警好使吗？好使。跟警察说，哎呀，警察同志，你快来吧，我让你给揍了，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，你快点来教我吧。警察叔叔倍儿实诚，真信了，开着车就来了啊，说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去上班。哎呀，好嘛，愣给送医院去了。哦，真给揍了。不是，他就在医院上班，还有这事儿呢啊。对了，报假警吗？这得负责任呢，是吗？还有那个体验敲诈的呢。哎呀，体验这个嘛呀，哟，感觉良好啊，肉疼好吗？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这个事情咱们昨儿个说过，湖南一姓邢的小子脏心烂肺不学好啊，搜集了400多位政府公务员的照片，给 PS 成了不雅照，往他们单位寄，那意思要敲诈勒索，多数公务员全报警了啊，这不行啊，没干过这个啊这个缺德的事情，是吧？我们问心无愧，报警。其中黑龙江，哎呀，东北的啊， 东北说是有那么一位官员啊，给这小子汇了20万。昨儿说到这儿啊，没下文了啊。这今儿下文来了，经过查证发现不是他本人汇的，谁呀？他兄弟，他亲弟弟给那个敲诈那犯罪嫌疑人打了20万款啊，求封口。哎呀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怕我影响我哥哥，嘿，好吗？你哥哥的事儿，你弟弟你知道不？嗨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可说呢，他不能够这个是吧？你这玩意儿，他必须得这个依法办事啊！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嘛，只想当官不出力，气的我只想放精细版嘛。我是李欣，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欣，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说快的快板就到这儿吧。哎，嘛呀？接下来我得慢点说，哈哈对，累了是吗？不是啊，这说一声道个歉是吧？啊，雾霾是我闹的，嗨，不挨着。这两天嗓子不利了，直播的时候啊，有个这个荒腔走板啊，吃个螺丝打个磕巴啊，偶尔弹嗽一声，嗯，疼啊，你得多原谅是吧？的确是跟这天有关系。真的，就最近这两次雾霾，我不知道您感觉没有啊，反正我是明显感觉到呼吸道不畅。今日头条、人民网、新华网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是正式发布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那个屠呦呦、屠奶奶赴瑞典领奖去了啊。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评论，就忧虑这个诺奖效应有限。不是说屠奶奶得奖这个事儿啊，就说实际上本来就不必过度的渲染诺贝尔奖，媒体炒作的不合适啊。人民网聚焦地方车改进程，评论可以引用杭州经验，要我来说，包括咱北京也可以借鉴借鉴嘛。新华网北京首发红色预警，环保部是表态肯定，中小学停课不停学。新浪，黑龙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这个人姓什么呀？就盖叫天那个盖啊，那个不能读盖，按姓来说，这今儿小老鱼教我的，要读葛是吧？老葛被查了，犯事儿了呗，喝高碎了呗啊！哎呀妈呀，这组上个月还锁呢，考验面前要不动摇哈。好，你看了没有？考验真的来了啊！想什么来什么，腾讯。说是多地出台意见，鼓励是2天半休假啊，这么算来，那工作的时间呢？工作每周仍然是40个小时，是吧？具备条件的地方，不妨一试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《京华时报》，红色预警啊，今儿单双号啊，今儿是单号限行啊，单双号，单号限行啊，预警要持续到10号后天中午12点。那么晨报说这个烟化石化都限产了啊，你看了没有？还有啊，北京青年报教育部说了，聘请名人当兼职教授要规范，那是必须的。新京报说咱北京135规划建议发布，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要下降15%啊。哎哎，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嗨， 抓紧时间来看大报啊，这个咱们抓紧啊，赶紧的说点忙呢。这个人民日报说呀，这个国际反腐合作是这个仗越打越主动是吧？好多那个跑到国外那个啊贪腐那个犯罪嫌疑人不都回来了吗？给拘回来的，还有自己回来的自首的吗？人民日报说是，你看啊，一个事情就是说呢，人家有人举报啊，说网上有一个金融社区，这里头不规矩，可能存在一些毛病啊，找了这个公安工商是吧，结果这两边是各说各话，都不愿意受理。哎呀呵，这网上这个打击这些个犯罪，这玩意儿他也得合作呀，是不是啊？人民日报说了啊，海口人那边一档电视问政节目播出3期之后，82人被问责，什么意思？叫问政吗？当场问政，你说吧，这工作你干了没有？干的怎么样？给老百姓一个交代，一个明白。说不清楚，那下来咱们得问责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还有那个呢，是那个新华美电讯说了吗？管理啊，这 他也得人性化，你整人式的执法，消磨的是法治尊严。说的是三亚那边，说一老头啊下河游泳去了，当然他那个按说他不应该去，哈哈，那个地方不许游泳，自行车可能停的也不是地方，结果让人城管啊啊刺儿把车停给推走了，关键老头衣服在车上呢，好这家伙穿了一裤衩就跑市政府要衣服去了，哎呀我的天哪，还有这个事儿呢。今天的一句话新闻，这是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今年咱北京查处了小官贪腐400多人，具体是411个啊。北京青年报说这个献血季来了啊，但是大学生反映说是不同的学校啊什么的，他们这个补贴标准差忒远了，从100到800它不等。哟，那这个是不是应该适当的统一一下啊，这玩意儿咱们也不太清楚啊，这方面它应该有这个必要的一些个是吧要求啊啊，咱们就不多说了啊。欧阳马秀啊说这个龙哥，哎呀二斗平肝是福啊，李李三少，哟谢晋超，哟美羊羊啊，独狼和君子啊，不是是吧，不是就不是，他就叫不是，哎呀呀呀呀，哈哈，顺其自然啊。谢谢各位啊，咱们不多聊了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 的人都觉得特别的揪心，这万一出了事儿，伤心的何止是家人呢？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的过马路， 小公益大文明，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彭欢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现在是北京时间。